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农。摩尔农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坚持自然生长，绿色饲养，14年如一日，品质保障。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就选蟹老板。养殖基地直销团购热线400-858-2886，400-858-2886。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2017丰台金秋旅游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来秋天的青龙湖公园环湖观光，徒步健身，采摘蔬果，亲近自然，颐养身心。青龙湖公园是您郊野休闲、尽享田园风光的最佳选择。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让长江之水天际流，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遇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儿牵。听说过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突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 好大一棵树， 午后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推进了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中央财政每年将会分别补助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城市10亿、7亿和5亿资金，考核不达标则会一次性退回。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交通部门表示，今年11黄金周期间，全国的道路旅客的运输量预计达到5.6亿人次，收费公路也将会继续免收小型客车的通行费用。继续来关注铁路方面，全国铁路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七对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在京沪高铁也率先实现了350公里时速的运营。随着中秋节的临近，最近食药监局也发布了月饼消费的提示，在这里也要建议消费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月饼，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存放的容器是否清洁。微信朋友圈里售卖的月饼多为无证经营的个人和单位，风险难以控制，存在着食品安全的隐患，要谨慎购买。在购买月饼之后，要按照包装标签和标识的方法进行储存，储存的时限不能超过产品的保质日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没有

听到最温暖的声音。我是龙毅， 我是周周， 我是亚威， 我是泽林。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九六九五周年，一直陪伴你身边，你身边。 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阵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留言像病毒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把妹，赚大钱就是大爷，鱼篮却不买，人同情卖花的阿伯，专家学者说这是还肚子饿，大人挥霍撒钱，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粪便，似乎每个人都走得好前面，难道不曾想过要休息一回，回家路总是红灯绿灯一点点，回到家不知要到几点，这是会忘记停下来，这是会睡到起不来，这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口，一辈子也只有盲从，这是会忘记停下来，这是会睡到起不来，这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口，一辈子也只有盲从，冲过头才知道不对，简单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学会，就像小孩满足和随便，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969，我是周周。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网的相关消息。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8号在中国网球中心举行，最期待的当属是球迷朋友们了。那球迷们的疯狂呢，相信很多人都有深刻的体会过，比如说半夜三更爬起来看网球比赛，比如说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夺冠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球迷你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呢？或者是你经历过哪些球迷朋友们的疯狂事迹呢？欢迎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你将会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哦。我们的门票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那如果说你想要得到这张门票的话，就赶紧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969。 老板，再来一碗。 哇，味道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选用969种精心挑选的调料，再加上流传下来的经典秘方，再加上匠心精神，哇、哦，就是这么简单！经典969，让你的生活瞬间有滋有味。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沙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这个夏天，有人告诉你，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京都在听经典969。 经典9695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5年。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 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集。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 智能手机没有 iPad 没有 WiFi 的年代，那个时代呢，总感觉生活过得很慢，慢到听什么都觉得它很美好。在收音机里放一盒磁带，回忆起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年代，那个时候你又在干什么呢？总是觉得小时候是无忧无虑的，所以会更喜欢小时候所听到的流行音乐，那种带有年代感的质朴以及带有年代感的心情都在里面。甚至看到网易云的评论当中有一个零零后写道，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爱听80、90年代的歌，他说因为歌曲里唱的是人生。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零零后孩子给予的答案。那么当你在回味老歌曲的时候，又在想些什么呢？ 是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图姆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袂招生，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雄安新城校区、孔雀城校区金秋招生季联合发布《图姆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教育理念，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图姆少儿艺术教育，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家长预约热线：010-6757-1696，6757-1696。 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 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昨天的我到今天的我，中间只隔了一个黑夜，但是变化却是在悄然发生的。也许日历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许是眼角多了一些痕迹。不管周围如何变化，生活呢却一直在继续。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也许你也想过要逃离忙碌的生活，如今假期将至了，希望你也能够调整状态，迎接每一个精彩的时刻。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感觉不行了再继续重来嘛。这人活着一辈子，平平淡淡过一辈子，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 啊。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痛苦，包括家庭的痛苦、个人痛苦，甚至包括孩子的痛苦，都来源于两个字，比较。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我相信很少人会说自己幸福，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人是不能比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 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

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从本月底开始，共有产权住房将会进入到北京的政策市场。最近市住建委也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了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的暂行办法，明确申请家庭应该符合本市住房的限购条件，且家庭的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办法呢将会从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针对一些城市街头共享单车不断出现的情况，交通运输部最近也明确表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对于已经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将会依法依规加强管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场推介会召开了，环保部门公布了北京市延庆区、浙江省湖州市等46个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实现。河北的张先生在开车时，在斑马线前为2名孩子让行，没有想到他们却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也让河北的张先生心里很暖。他说，尊重了他人就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司机和孩子的行为点赞。 在2楼的窗口，仿佛交错了时空，突然一阵沉默，千头万绪涌动，很想握握你的手，却只有一点松动，在手指上玩弄，人生意外太多，幸福说走就走，谢谢你能这样爱我，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中，可以做到从容的守候，诱惑不能摆脱，我偷偷反省过，到最后关头，我终于才懂，爱不需要多与众不同，有人分享感动，有人被吸引够，全心包容，才让爱长长久久。戒指有一点松动，你在手指上玩弄，人生爱太多，幸福说走就走，谢谢你能这样爱我，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中，可以做到从容的守候，当心出现寂寞，诱惑不能摆脱，我偷偷放弃我，到最后关头，我终于才懂，爱不需要多与众不同，有人分享感动，有人被吸引够，有人全心包容，长长久久，是什么力量？ 守候，当心出现寂寞，诱惑不能摆脱，我偷偷放弃过，到最后关头，我终于才懂，爱不需要多与众不同，有人分享感动，有人被吸动，有人全心包容，才让爱长长久久。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穿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灵魂醉人，为世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吻。为了他不懂祷告，都懂祷告，谁已照顾这种信号，用良心写与双眼，专心倾诉，宁愿答案望不到，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灵魂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祷告，都不祷告，谁愿照顾这种信号，大爱他怎么想到这么恐怖，对绿灯很哀求扑上，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坚持自然生长，绿色饲养，14年如一日，品质保障。郑州阳澄湖大闸蟹就选蟹老板。养殖基地直销团购热线4008582886，400858288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心偶尔酸酸的，伸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捧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不平。这一路走来说不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的越铭心深刻，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天地间不舍。这一路走来难免有些糊涂，难免会把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没你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满天的

还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过一点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 歌曲来自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其实只要认真生活的话，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有意义。说到意义和收获，其实歌坛的女歌手有很多都收获了自己的幸福，比如说许久都未发生过的许慧欣，如今她已经是结婚生了女儿。歌唱事业虽然暂停了，全身心地扑在了自己的家庭当中，但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到现在为止依然让人印象深刻。那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呢，也是出自许慧欣2003年的专辑《美丽的爱情》里的一首歌，叫做《独立宣言》。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

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不知道你是否熟悉猎豹的 CEO 傅盛，但是我真正了解他的故事呢，却是因为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叫做保持简单思考，做一家简单的公司。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猎豹的 CEO 傅盛给届2017届应届毕业生开始入职猎豹的时机，分享了一些他自己一路成长来的心路和体会。那今天的老板说呢，我们也想跟你分享一下傅盛的心得。傅盛经常说，五年后的你不是在跟今天的你做对比，而是跟那些同龄的人做对比。只有到那个时候，你依然卓尔不群，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对于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快速成长呢？傅盛给了我们一些关键词。傅盛给予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做目标和梦想。他说，近距离接触过很多的大牛，他们风格迥异，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目标感。傅盛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一家公司呢，叫做3721。笔试的时候呢，有一道题问他说，五年之内最想成为什么人？他写道，想成为 CEO。当时的 HR 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问傅盛，你知道 CEO 是干嘛的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自己未来可以做管理。后来虽然傅盛做 CEO 的时间长过了五年，但是他确实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所以一个人呢，要先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才能够有机会靠近这个目标。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第二个关键词叫做原则。其实原则呢，更多的时候是一把尺子，你要多给自己树立几把尺子，做事呢就会有规矩，这些规矩会给你带来更好的决定。所以年轻人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本质就是再一次去学习，重新学习很多的社会知识、行业知识，以及学习怎么做好一份工作的能力。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学习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抱有一个学习的心态，才能够开始你的工作之旅。芒格在80多岁的时候说，如果我不能淘汰自己一年前的思维模式，那这一年我算是白过了。学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呢，叫做 stay foolish， 我们也叫它空杯心态。就是这样的心态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成长。所以傅盛都会在从别人的交流中、从会议中去学习倾听，去学习其他人的优点。第四个关键词叫做行动。当你有了目标，树立了原则，又有了学习的心态，需要的就是不断用行动来提升自己的认知，通过不断的实践去检验自己学习的内容，反过来再思考目标，审视原则，最终就会形成一套关于自己自我成长和闭环的方法论。人都是一点一点突破自己的能力圈走出来的。那在今天，年轻人首先要考虑的其实不应该是买房，而是如何在这个城市当中成为前20%优秀的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如果能成为这20%当中的人，自然各种福利就会有机会去享受。所以五年后的你不是应该在跟今天的你做对比，而是要跟那些同龄的人做对比。只有在那个时候，你依然卓尔不群，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遍一遍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九六九对我而言呢，是人生没有办法取代的一段梦想和青春。我想到我老了，一定还会非常怀念这一段一起成长的时光。也感谢你听到我，我还在努力成为你心目中那一个温暖、舒服又熟悉的声音，也欢迎有梦想的你加入我们。我是龙野，经典九六九五周年，和你一起聆听更多经典好声音。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曲折蜿蜒的时候，也总会有崎岖不平的时候。当你遭遇挫折，想要放弃，请记得劝自己一句：我要坚持到底。半途而废只会让你功亏一篑，而唯有坚持才有可能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哦。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新的一周跟我们一起加油吧。 想起你，这默契感觉像 是一个谜，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那是爱并不是也许，可不要 九精英有话说。 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你要能够帮助企业，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同时付诸行动，执行力很重要。 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帮助消费者去解决疾苦这件事情，我们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这样我觉得长久以来呢，一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 我曾怀疑我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四大校区联动招生，未来假日花园示范校联合龙湖天街校区、雄安新城校区、孔雀城校区精修招生季联合发布《涂抹是童年的一种生活态度》教育理念，让孩子置身知识与美感的体验空间。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北京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我们为孩子带来的还有更多。家长预约热线0106757-1696。 金秋旅游环聚丰台，2017丰台金秋旅游季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请您来万丰小吃城，猜灯谜、品小吃、庆双节，众多美味实惠到底，更有中秋 DIY 做月饼、文化表演、民间拍卖活动等您来。 蓬莱仙境邀您全家欢乐过十一，三仙山八仙过海，拜仙祈福，海洋吉利世界，嫦娥水下奔月，福乐宝激情狂欢，三仙山大酒店度假公寓，尊享舒适假期。旅游热线400-639-8211。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莎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迪拉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969五周岁生日快乐！ 祝经典969五周岁生日快乐！ 祝经典969五周岁生日快乐！ 祝福经典969五周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忙忙碌碌的一天，打开熟悉的电台，听到最温暖的声音。 我是龙叶。 我是周周。 我是亚威。 我是泽林。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969五周年，一直陪伴你身边。 969精英爱听榜。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独自去到末，我这次比较慢，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余生有许多回 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 腰间炊烟深，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时晴， 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

刚听到的歌曲《水木年华在他乡》，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出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苏慧伦的《Lemon Tree》的专辑，但是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却叫做《哭过的天空》，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相对经典的曲目了。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傍晚，听到苏慧伦甜美的歌声，好像心情也会跟着变得好了很多。 借口，谁能一再的？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景点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余生请多指教，今年九六九五周年台庆月推出斑斓童年欢乐学堂活动，只要你的宝宝是2012年出生，即日起到9月24号发送你和宝宝之间难忘的经历到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涂抹教育免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少儿培训课，体验奇妙的学习之旅。同时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想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记住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1997年，第一家福奈特洗衣店在北京西单开业，20年的时间，带有马蹄莲标志的1400多家福奈特洗衣店，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310多个城市中，20年只做一件事，福奈特为了干净。 全程欧乐堡度假区邀您全家欢乐过十一，欧乐堡梦幻世界荷兰主题儿童区盛装启动，海洋世界嫦娥水中奔月，骑士酒店带你体验欧式风情，亲子度假还是全程欧乐堡。

9969，车舞飞扬。 库存车其实在法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在汽车圈里，对新车而言，3个月没有卖出去就被称为库存车。对于进口车而言，已经运抵港口6个月以上的车型算作库存车。原因就在于汽车也是一种消费品，并不是跟古董一样，时间越久就会越值钱。新车放着贬值不说，经销商的成本压力也会增加，所以这也是豪华品牌的车型需要预定的原因。其实每一辆车都有着生产名牌，名牌上都会有生产日期，这也是准确判断新车存放时间最直观的一面。如果觉得还不够保险，可以检查轮胎和玻璃的标志。理论而言，这三者的日期差异应该不大。如果车架号和轮胎玻璃的日期相差悬殊，那么您可就要走走心了。一般在轮胎的外侧都有一串数字和字母，比如数字显示的是3813，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后两位代表的是年份，也就是2013年。38表示轮胎是在13年的第38个周期生产的，也就是266天，共计8个月，所以轮胎就是9月份生产的。再说说玻璃，玻璃一般在侧面玻璃和风挡玻璃下沿会标注生产日期，比如标志所示有如数字加黑点的标注，数字就是年份，黑点为月份，黑点如果在数字前面就减去黑点数量，如果黑点在数字之后就用13减去黑点个数，得出的就是生产月份。听着好像有点绕，但是回头对应我说的你就明白了。其实库存车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恐怖，对于一些库存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经销商对其保养的也不错的库存车还是可以购买的。比如一些比较负责任的经销商会对库存车辆进行日常保养和清洁，每一周发动一下汽车，每个月调整一次轮胎，并进行电压、机油等常规检查，以此来保证车辆性能处于良好状态。今天969车舞飞扬，个人觉得大多数的经销商都是将车停放在露天停车场的，至于是否保养就不得而知了。

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们选择了创业，我觉得就要坚持，然后为自己实现的梦想一直努力加油。 真正打败你的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其实只有可能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坚持下去，你总是能找到一条路，除非你自己放弃。 创业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时候哎呀还是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 都 时期，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也就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永远太。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